甜蜜的负担。 我 们之间不会有改变，相同的起点，一瞬间变成了乐园。我们之间转了一大圈，相同的终点，会发现所有的心愿会实现。现实的考验，我们说好一起面对，不管多久多远，绝对不累。 双人歌，耳朵里塞心又不会痛，舌根子留在背后。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上清楚，地球要继续远过，越进化就越孤独。风筝突然唱写的歌，让双要跟着一起唱，上句下句都会只会这一句。爱上你的寂寞，也值得等这一个我，不在你比我还要多的什么是快乐，更加的是我也要碎碎的。人知道就像一只大气球，看上去长长着脚手，手轻轻一碰它就哭，不要冲着大声吼，只想做一头白犀牛， 受害者生存的孤独，心有灵犀的人总会中风。风中突然传来谁的歌，让伤要跟着一起唱，上一句下一句的回只会这一句。阿卡里卡拉达达达上

多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酒藏塔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 沙巴巴迪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吧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亲亲一家咖喱咖喱啦咖喱咖喱香蕉木瓜榴莲车臭配香茶咖喱咖喱摩托皮卡加咖喱咖喱呀咖喱咖喱也是酒吧热情奔放火辣辣咖喱咖喱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酒藏塔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 沙巴巴迪亚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吧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

带走了孩子的梦想， 物离上升三位。 窗空外，金戈铁马，长剑射落我太阳，寂寞豢养，伤了苍穹又怎样？呼啸苍苍，恍惚你的脸庞映在湖面上，奈何流放，止不住过往。 不了乐队燕子侠下降两位。这一番青春啊，上升三位。 留不住年纪，青春啊，停留在这里，措手不及。 Top One， 熊霄相守在身边，摘得冠军。 因为一起走过那流着泪的辛苦，灌溉多少个。会全心全意实现，享受在身边。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吃早餐啦！ 今天你想吃什么？ 来份豆浆油条。 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 或者开水配白面包。 开水配白面包。 再或者，哦，来一杯卡布奇诺也不错。 享受中的东西的。 没问题，活力音乐早餐，填饱你的耳朵，欢迎光临。活力 Music 课，

的快乐。可当我牵着你的手，傻乎乎的了，渴望的爱情终于在我生命出现了。

家早已厌大家，却盼望恨又多一点碰撞。 纪念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